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话说天下》，是阿龙闲聊北京城。今天呢，我继续跟您聊聊千年古刹法源寺。品北京的味儿， 甜葡萄； 听北京的声儿， 坐门端； 哼北京的曲儿，聊北京的事儿。 这哥哥馒头，你把它吃了，你把它餐了，还有你把它捋了， 嗨，再多用一字，你把它点吧了。 您说这叫什么话呢？ 这就叫北京话的土语。 四九城里北京人，魂牵梦绕北京魂儿。阿龙和您闲聊北京城。说到鉴真和尚啊，想必大伙儿都不陌生。鉴真东渡的故事，大伙儿都是耳熟能详了。中学的历史课本上就有很重要的一章来介绍他。中央电视台播过一部电视剧，就叫《鉴真东渡》，把这段历史生动地描述了一遍。也许啊，是出自对佛教的兴趣，这也是最近几年我完完整整地看过的唯一的一部电视剧。鉴真和尚在武则天当政时期的公元688年出生在广陵的江阳县，也就是现在的扬州市江都县，俗名叫淳于。鉴真14岁的时候出家，在扬州大明寺做了一个沙弥。所谓沙弥呢，简单的说就是小和尚。青年时代的鉴真到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的寺院研习佛法，可以说对佛教的经律论三藏达到通晓的程度，尤其对律藏研究最深。一番游学之后，回到扬州大明寺做了寺院的住持。公元733年，两个日本僧人荣瑞和普照来到中国学习佛法，拜在了鉴真的门下。几年的光景，这两位日本僧人的佛学造诣可以说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不光是鉴真大师教导有方和大师人品的感召力也是分不开的。两位日本僧人被鉴真大师的修为深深地折服了，就想邀请大师去日本传法。鉴真大师从天宝元年开始准备东渡日本，几次东渡在海上历经了种种磨难，第六次东渡才踏上了日本的土地。这一年已经是天宝12年了。鉴真大师为了普度众生，东渡日本花去了整整12年的时间。鉴真大师到达日本以后，就开始开坛受戒，直到这个时候，日本的佛教才有了戒律。鉴真大师也被日本佛教界供为日本律宗的祖师。也许有人呢会不明白，这戒律在佛教里边有这么重要吗？在这儿啊，我不妨说一则佛教里的小故事。那是在2000多年前，一生宣法普度众生的佛祖释迦牟尼佛已经80岁高龄了。一天，佛祖走到居士那城，感觉到体力不支，他头向西脚向东的侧卧下来，知道自己快要涅槃了。徒弟们知道以后是又伤心又恐慌，他们实在不舍得这样一位大慈父入灭。在佛祖快要涅槃的时候，一名弟子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说佛祖，如果您涅槃了，那今后我们以谁为老师呢？佛祖只交代了一句话，我入灭后以戒为师。所以您就可以想象在佛教里戒律是多么的重要了。鉴真大师当年是在日本九州登陆的，第二年就来到了日本的奈良，所以直到现在，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还是日本律宗的祖寺。鉴真大师这次去日本，不光是去宣扬佛法，而且他还带去了中国的雕刻、建筑、医药、绘画、书法。 可以说鉴真大师为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做出了极大贡献。鉴真大师现身陈刹，最终没有落叶归根，而是圆寂在了日本。鉴真大师在将要圆寂之前，他的弟子为他塑了一尊像，从唐代到现在，这尊像一直被供奉在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里，被看作是日本的国宝。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之后，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的长老森本孝顺就提出了，说鉴真大师是日本佛教的大恩人，没有1000多年前的鉴真东渡，日本的佛教就是不完整的。如今1000多年过去了，我希望让鉴真大师回家看看吧。1980年4月13号，搭载着鉴真大师像的专机降落在了上海虹桥机场，日本唐招提寺的长老森本孝顺亲自护送。当时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老居士带领各界人士100多人到机场迎接。14号下午，鉴真大师的塑像被供奉在了故乡扬州的大明寺。为了迎接鉴真大师像的到来，扬州大明寺修葺一新，在扬州有成千上万的信徒前来瞻礼鉴真大师的法像。作为日本律宗开山祖师鉴真大师家乡的扬州大明寺，这位森本孝顺长老也是早有耳闻了，而且是心驰神往。所以鉴真大师像在扬州大明寺供奉期间，森本孝顺长老几乎是每天都来大明寺。鉴真大师像在扬州的大明寺供奉了7天，前来瞻礼的信众多达18万人，最多的时候每天就有4万多人。结束了在扬州大明寺的供奉，4月29号下午，鉴真大师像来到了北京，5月4号开始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在开幕式上，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还亲自为鉴真大师像献上了一条洁白的哈达。1980年5月18号下午，鉴真大师像来到了北京法源寺。因为我们家一直住在南横街附近，离着法源寺非常近。那个时候啊，虽说没有我，但是家里边长辈记得很清楚。他们告诉我，那天下午是一辆红旗轿车把鉴真大师像运来的，大师像被放在车顶上，用红绸子盖着，到了法源寺门口就被抬进去了，供奉在法源寺最后一进院子的藏经楼下边。这次在法源寺一共是供奉了7天，前来瞻礼的信众也有10几万人，可以说是盛况空前。1000多年前，鉴真大师把佛法连同中国的文化带到了日本。1000多年后，鉴真大师像重回中国，他仍然为中日的友好奉献着慈悲的力量。 北京的声音。 讲完了鉴真大师和法源寺的渊源，下边我带您逛逛法源寺，说说寺里的宝贝。法源寺的天王殿一共3开间，中间是拱形的门券，有2扇朱漆大门，大门两边是砖雕的拱形窗户，雕工非常精湛。天王殿里头当中供奉的是弥勒佛，两边是四大天王。法源寺的四大天王在北京的寺院里头身量算是矮的，也就是1米多点。这四尊像是明朝的铜像，据说他们最早并不是法源寺的原物，而是由打拈花寺挪过来的。说到拈花寺啊，在老北京那可以说是赫赫有名，在西城区的大石桥胡同。明朝万历年间，当时的司礼监大太监冯宝奉了孝定皇太后的旨意修建了拈花寺，可当初它并不叫拈花寺，而是叫千佛寺。那为什么叫这名字呢？据说在明朝万历年间，千佛寺里边供奉了一尊佛像，佛像坐在千叶莲台上，这座莲台做工非常讲究，一共有1000个莲花瓣， 每个莲花瓣上还雕着一尊小佛像，一千个莲花瓣就雕了一千尊小佛像，就因为这尊佛像，所以取名叫千佛寺。在清朝雍正十一年，千佛寺重修，也就是打那个时候起改名叫拈花寺了。1940年，军阀吴佩孚去世以后，还在拈花寺里边停过灵。拈花寺因为年代久远，现在已经破败不堪了，寺院里边的佛像也都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其中四大天王就搬到了法源寺。其实当年的拈花寺不光佛像是一宝，它还有一宝，是一尊铜牛像。就在50年代以前，这尊铜牛像还在拈花寺的后院放着呢。说到这头铜牛啊，可就引出了一段咱老北京的故事了。话说在明朝，四川有一位高僧，一路云游北上，身边没带徒弟，就带了一只大牦牛。有一天呢，老和尚云游就来到了北京，住在了德胜门内的拈花寺。老和尚每天在寺院里头，除了吃饭睡觉，剩下的时间就是修行，很少出这庙门。但是老和尚有一个习惯，每天呢，他给这大牦牛身上啊搭一口袋，让这大牦牛啊上京北一带化缘去，近了呢就在德胜门外，远的时候啊，这大牦牛能走到清河镇，每天是早出晚归，天天如此。日子一长，大伙都知道了，这牛啊是给老和尚化缘的，所以每回这牛一叫，大伙都出来，多多少少的都给点供养，这牛每天都是满载而归。有这么一天，像往常一样，这大牦牛又出去化缘去了。他是一路往北走，走到土城北边累了，卧到地下歇会儿。但是今天这大牦牛一走，可就再也见不着老和尚了。怎么呢？老和尚在拈花寺里边圆寂了。寺院周围的街坊知道这事儿了，赶紧往北追这大牦牛。追到土城北边，看见牦牛啊正歇着呢，赶紧跟他说：“你还不赶紧回去？你主人那老和尚圆寂了。”大牦牛听完这话之后啊，眼泪下来了，然后仰着脖子朝天叫了三声：“死了。”大伙一看都说，你看看这牛啊，真通人性，有佛缘呢，真是神了。后来大家为了纪念这只大牦牛，就在他死的这个地方修了一座桥，这就是牦牛桥。在法源寺毗卢殿的前边啊，有一个大石钵，非常的显眼。这个石钵是两部分，上边是钵，下边是一个底座。上边的石钵上雕刻的是海水波涛，还有各种的龙纹水族，工艺非常考究。说起这个大石钵的由来，还跟北海公园有点关系。北海公园的团城上有一座承光殿，在承光殿的前边有这么一个彩色琉璃的亭子，亭子里边放着一个玉瓮，也叫独山大玉海。这独山大玉海是拿一整块墨玉雕出来的，因为这块玉料啊是打四川岷山采来的，这岷山在古代呢也叫独山，根据这个原产地就叫独山大玉海了。独山大玉海是元朝至元二年12月雕刻完工的，当时元世祖忽必烈就下诏，让把独山大玉海放在琼华岛的广寒殿里头，也就是现如今北海白塔这位置。您说这独山大玉海雕出来干嘛用呢？光是摆着看还真不是，蒙古人呢能喝酒啊，这忽必烈呢就得加一更字，他是拿这独山大玉海盛酒使的，来宴请文武百官，犒劳将士。据说在元朝广寒殿里专门有一个小玉殿，就为了放这个独山大玉海。独山大玉海放在中间，周围一圈正座是皇上的玉榻，两边是大臣的坐床。犒劳大臣将士的时候啊，独山大玉海里头盛满了酒，大家伙就从这里头舀，那气派您就可想而知了。明朝万历七年5月，广寒殿年久失修，于是明神宗就决定拆了广寒殿。这下独山大玉海可就没地方搁了，昔日皇家御用的大玉海流落到了民间，最后辗转到了西华门外的真武庙。庙里的老道倒是真不糟践东西，拿这独山大玉海腌了咸菜了。直到清朝康熙年间重修真武庙的时候，得知这独山大玉海是元朝的宝物，这才被清理出来放在了殿里。就因为这真武庙有这么一个独山大玉海，久而久之啊，人们都管这座真武庙叫玉波庵了。清朝乾隆年间， 有一位工部侍郎叫三和，这个人呢对古玩是非常有研究的，是行家里手。有一次三和去真武庙游览，就看见这个独山大玉海了。三和拿眼一搭就知道这是一好东西，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吧，反正最后啊，三和是低价从道士那儿把这独山大玉海给买过来了。在乾隆十年，三和把这独山大玉海献给了朝廷，乾隆一高兴，千金重奖三和，还命人把独山大玉海放在了北海团城的承光殿里，而且乾隆还亲自给独山大玉海做了一首玉瓮歌。过了四年，在乾隆十四年，北海团城的承光殿前头建起了一座琉璃亭子，专门就是为了放这独山大玉海的。工部侍郎三和当年买回来这个独山大玉海的时候，那个元朝原配的底座留在了真武庙里，光有一个石座确实也不好看。再有，当年这座真武庙就是因为独山大玉海才被大伙称作是玉波庵的，现在独山大玉海不在这儿了，总觉得有点名不符实。于是乾隆十六年重修真武庙的时候，用白石头仿照独山大玉海又做了一个，给放在了元代的石座上。而北海承光殿前边的元代独山大玉海下边放的是清朝新雕的石座。这玉波庵在六十年代已经改成了民居，庙里边的石钵连同元代的石座都存在了北海公园的北岸九龙壁的附近。1974年修缮法源寺，这套清代的石钵和元代的底座才被挪到了法源寺，放在了毗卢殿的前院里。法源寺的最后一进院落呢是藏经阁。藏经阁是一座两层五开间的建筑，楼上现在不开放，只有楼下是可以参观的。藏经阁前边的院子里边有一棵银杏树，夏天啊，树荫能盖住半个院子，等到了秋天，银杏叶子黄了的时候，阳光一照下来呀，整个藏经阁的院子都能拢上一层金光，非常好看。在藏经阁的台阶上，左右两边还各有一棵梭罗树。说到梭罗树啊，它和佛教还有着密切的关系。佛祖释迦牟尼35岁悟道成佛之后，便广说佛法普度众生，一直到80岁高龄，佛祖觉得自己啊已经年老体弱了，就想回到故乡。这佛祖带着弟子们一路北上，有一次佛祖来到了莫罗国的波婆村，有一个当地的铁匠听说佛祖来了，就想供养佛祖一顿饭，佛祖欣然答应了。第二天佛祖来到铁匠家里边接受供养，佛祖就发现这其中啊有一道蘑菇汤好像有点问题，于是佛祖自己先吃了一碗，觉得不太对劲，但他知道铁匠不是故意害他，而是铁匠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毒蘑菇。佛祖不想辜负了铁匠的一片诚心，又不想其他人中毒，所以这一锅蘑菇汤都被佛祖吃了。接受完了供养，佛祖一行人继续启程。年老体弱再加上食物中毒，当佛祖走到居士那城的时候，深感体力不支。前面有两棵梭罗树，佛祖让弟子在两棵梭罗树之间铺好卧具，佛祖静静地侧卧下来，心静安稳地入了涅槃寂静。这段故事在佛教里边也被称作双林入灭。您现在看到寺院里边的卧佛像啊，反映的都是这个场景。法源寺藏经阁前边的梭罗树是1956年种的，但好像有了梭罗树而没有卧佛像总是一种缺憾。到了1982年，缺憾圆满了，有一尊卧佛像被移到了法源寺，就供在藏经阁的一楼，而且这尊卧佛还是北京现存最大的一尊。香山卧佛寺的卧佛在北京名气不小，那尊卧佛是铜铸的，全长5米。法源寺的这尊卧佛是明朝景泰年间木雕的佛像，全长7米4，比香山的卧佛像长出了2米4。刚才啊，咱们说了，这尊卧佛像本不是法源寺的原物。那下边呢，咱就再介绍一下这尊卧佛像的老家。 崇文区花市东斜街的59中，早年间是北京一座很有名的卧佛寺。这座寺院始建于明朝，最初叫云盖寺，就是因为寺院里边有一尊大卧佛很是有名，所以久而久之大伙儿就管这儿叫卧佛寺了。清朝乾隆31年，卧佛寺重修，相传在寺院的西廊子下边有一口明朝正德年间的铁钟，声音非常的清脆，所以啊，一度把寺院改叫了妙音寺。据说当年花市的卧佛寺里边有两绝，一是进了山门之后有一座圆形的大殿，造型很独特，这殿里供奉的是阿弥陀佛的站像，还有一个就是后殿里供奉的一尊巨大的木雕卧佛像。后来花市卧佛寺被59中占用，这尊卧佛像先是在解放之后移到了西直门外的大会寺，而后才在1982年移到了北京法源寺。当年把卧佛移到大会寺的时候，因为佛像太大，所以在搬运过程当中，这佛像的手臂、头顶、发髻、脸部，包括枕兽、莲花床，都被不同程度的破坏了。1982年，卧佛来到了法源寺，在征得了文物部门的同意之后，找来专家工匠开始修复，历时1年，这才恢复了卧佛的原貌。咱们用了3期节目给您说了北京的法源寺，可见这座千年古刹确实内涵丰富。如果有时间呢，您不妨自己亲自走走。这里是话说天下，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相约健康》。 你知道吗？健康是有公式的。 公式？ 对，健康等于情绪稳定加运动适量加饮食合理加科学休息。 可每天那么忙那么累，怎么才能做到情绪稳定、运动适量、饮食合理、科学休息呢？ FM 100.6，京津冀之声，相约健康， 每天10点半、15点， 相约健康。 对，相约健康，祝您健康。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文明的距离5公分。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汽车人变形， 老大，最近老下雨，卡住了。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作为汽车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养，尤其是在夏天，天热雨多，电路、轮胎、底盘、发动机、雨刷器都可能出现问题，你最好到正规的修理厂去做一个全面检查。还有，哇，你看看你身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怎么都是泥点？ 下雨会冲掉的吗？ 雨天才更要勤洗澡，雨水会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走，跟我去保养。 变不良怎么办呢？ 上来，我背你。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经历了多少负重前行， 空，一路崎岖，人生高水处， 我们曾并肩走过最冷的寒冬， 大地回春，浴火而重生，我们曾那么渴望迎接光临，谁是风雨所寒江归来落云烟起 相拥，微光